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沟女咧，都唔会，佢介女都唔会有错嘅。即系阿杰斯，你真系你去新加坡玩咧，你始终冇我哋呢啲咧，即系咁开心。 一定一定，我嗰啲系应酬嘅啫，冇得比嘅，冇得比。 我同你年纪卅几四廿岁，同我同班僆仔走去玩，廿零岁， 回复童真啊， 回复青春啊，知唔知？哇！真系我沟女嗰啲真系真 系 好。但呢次又冇我份嘅，你知啦。我有，因为多女都食唔晒噶嘛，咁我而家要让俾啲兄弟啦。 唔系，你而家讲呢次就唔系上次阿啤你嗰只啦。 呢次我有都带阿啤你嚟上去噶。 即系我上，即系上一集。 其同一个 啤你佢哋都有。 佢哋上嚟录 系咪？ 佢哋上嚟录音嗰日咧， 证明我听啊。 佢哋上嚟录音嗰日咧，录完咧，跟住咧就我话我哋上去陪识界女。 哦，就系嗰日录完嗰日。 系啦，跟住阿啤你同阿 Chris 咧就话其实话未知嘅，未知嘅。咁样跟住我同约咗两个网友啦，应该两个网友就其实约埋卡鲁噶。其实又咪卡奴，哇！真系卡奴真系 乜条衰佬仲有， 衰佬乜嘢都玩。今日系咪上咗？今日星期五啊， 系 阿卡奴而家咪上咗场啊！ 你督爆人啦！你真 哇！呢条友真系，真系人见不能移啊！呢个 几好噶，佢一有 party 开咧，咁啊起码益下我，益我咩咧？还下啲人情债，订房 系， 咁我帮佢订一间房。 即系我真系觉得咧，即系如果一日我退休咧。即系最衰都卡奴都年纪大，咁唔系呢个真系接班嘅。其实即系我有接班人。 我好佩服咧，我好佩服我哋战男俱乐部嗰啲友咧吓，即系咧喂真系唔系电车男嚟嘅， 真系唔系。 喂，我好佩服一样嘢，我咧我成日就觉得，譬如阿卡奴好妒忌佢嘅，我就觉得喂。冚家產我就係死做難做啦，點解呢條友 炒股票炒都唔使做， 跟住出嚟玩咧，喂大佬分支大炮， 係咯， 係咪先？ 分支炒 啲老細咁樣唔使做嘅喎， 真係要鬧啊！真係鬧，我最中意鬧，我最中意鬧網友。 我發覺你網度好多呢啲人嘅喎， 呢條友真係即係我已經其實咧，因 為 雪卡幾貴下㗎啦。呢条又倒翻我就又食翻雪卡而家， 唔系我就觉得我妒忌佢咯。 我直头讲真啦，佢正仆街嚟噶，我同你讲正仆街嚟。哇，即系雪卡唔平啊，大佬！而家我每次上深圳咧，即系譬如我喺呢个时候啦，通常呢个时候咧，如果我系搭呢个九广铁路咧，我平啲。但系咧，阿卡奴介绍我一间咧食卖雪卡嘅地方咧，喺旺角。 唔系佢食嗰啲唔平噶， 因为唔得啊，因为我钱唔够咧，但佢介绍我一间食一啲平啲嘅，买啲平啲嘅雪卡咧，即系几廿蚊一支到嘅啦。咁啊，而家我每次我都去皇岗买两碌，每次买两碌啊，大佬，咁个感觉都够水啦。 喂，但系点解你害我唔公平嘅？ 害我使钱 多咁样，但系咧，喂，佢啊好似退休状态咁， 退咗休啦，我话俾你听。 点解你个网度好多呢啲人？ 真系离谱，即系科啊！ 佢唔系唯一一个， 系 即系你真系好有好几个都系咁。 我都话咯， 即系 我班网友最穷系我 吓， 成个望住呢个智能俱乐部一个家庭咧，最穷系我吓，或者阿瘦仔话佢自己啊，但系佢唔够我穷啊。OK， 阿瘦仔啊， 揸紧架车， 阿瘦仔系另外一个令我非常妒忌嘅人啦。佢讲真系， 真系唔使做， 唔 使做，仲揸住架车， 系啦， 仲话叫唔，仲话自己系穷喎，话自己系穷， 佢就话玩乜嘢，随时就得噶啦， 系啦，即系睬你有味， 睬你有味， 受去噶 先算， 系咪先？ 系啦， 真系 好多啲人， 最惨啊！ 即系总之好多啊，数到啊，即系好鬼多啊！ 唔系，我觉得上天系唔公平 嘅，净系得我哋两条友做嘅啫。 唔系，咁你人工都高啊，大佬，系咪先？ 喂，大佬做到狗咁样啊，真系。 即系我喺有台嗰个工作咧，我一日最高系做18个钟头。 系， 我真系比你 喂 你多好多。 唔差得好远噶咋。 最开因为我 enjoy 啫，话俾你听。 我夜晚喺我好多时夜晚玩完啦，已经啤啤呼，我翻到去仲要对咗电脑，戴住耳筒。 开会噶。 我中意你，但系要听战男手记啲。 啊，边有咁嘅福分啊？ 系， 你唔系阿卡奴啊，大佬。 真系冇人。 O、okay, K， 喂，扯得太远啦， 扯太远。唔系呢条友要屌佢，知唔知啊？ 即系对于卡奴有份。 即系你诶，我有去咁样。 O K， 咁啊，阿卡奴请我食雪卡，咁我又买啲平平嘅雪卡，请翻佢一碌。咁嗰日啊，净系买雪卡，买嚿几两嚿水。佢老味真系令我个威，即系越讲真系净系，净揾阿卡奴都可以讲一集嘅话，即系咧。O、okay, K， 好，搵次捉佢上嚟， 捉佢上嚟搵人，屌你，审问佢。O K， 咁啊，咁我哋约咗两个网友啦，跟住两个网友，跟住卡奴又嚟嘅，你打话俾我，因为我哋玩紧嘅时候打俾我咁啊，有得嚟咯，多个人夹钱啫嘛，呢场夹钱嘅又话声俾咧。我战男基金系冇收入噶 ，OK 咁夹钱嘅啫，一齐玩啦。咁啊跟住阿 Billy 同阿 Chris 又佢嚟靓仔又过嚟，咁啊哇，好多人啦、啊、咁样。咁啊，我同另一个网友 A 字头嘅咁样个网友，好 Alan 啊，咩唔好记得啦。咁啊，一齐同我食咗饭先啦，因为我要去黄冈咧买雪卡，同埋俾翻啲奶粉俾我啲朋友啊。帮我不，你知啦，我要带水货噶嘛，我唔带水货咧，我维持唔到货。 真系 好尴尬，只能扑啖啊！真系惨啊！我要带水货，带奶粉去卖俾人啦，咁样。咁我打咗几罐啫嘛，俾咗个朋友。咁我 之前啲空姐咁 样。好卵惨啊！我话俾你咧，真系穷到你冇人信，唔好以为我好有。OK， 咁咧就 冇人以为你好有啊。 食完饭跟住咧就去本色玩啦，咁样。可能咁样我哋食饭嗰时候咧。即系其实唔知沟唔沟到女噶嘛，咁我啱啱有个 friend 得闲，我自己有个女性嘅朋友得闲，我哋成日叫霞姐嘅咁样，咁我话我 call 埋霞姐去咁样，跟住哎有条女陪下，有条女陪下叉下妹咁样，哎咁都唔会太闷啦咁样。其实去紧到咧，其实啲女即系我嗌女人多余，我即系我先知道觉得系嘅，我以后都唔会。OK， 一去到咁啊。几个人嘅，一去到我去开嗰间，即系其实几间本色我都去过嘅，吓咁我去开我成日去嗰间喺东园路嗰间， 系 喺台湾花园老丸子食店隔篱、老丸子我讲下啦，如果食四川嘢咧，即系食麻辣嘢咧，嗰度又系一流嘅， 好意思 啊，好嘅，咁样我就去本色玩啦，咁样开头我一望，咦？嗰边台有四条女，即系我一入到个本色咧，我只眼咧就淡射灯咁，周围扫一轮先，跟住嗰个大台嗰个女仔话：先生，坐呢边啦，好唔好啊？我嘅话唔好，我唔想咁近个舞台，你话佢有舞台表演唱歌咁样嘅，咁我话唔想咁舞台，我想坐入少少，即系入我一立咧，入边咧有少少有四条女喺度，咁啊四条女又相貌。一般啦，咁你知啦，唔系 match 场嚟噶嘛，系咪先？咁因为第一次界女咧，第一望入去咧，我谂住去一啲唔好咁串嘅场啦，即系唔系啲咩牛仔吧，唔系八三八啊，我唔会去呢啲场，去啲即系所谓好少少，即系冇咁窄嘅场啦，咁本色啦，咁啊，我咪去立有四条女咁啊，佢哋啲 OL 嚟噶啦，即系有份工打下嘅咁样，啲人质个素质好啲啊，冇质素啦，净系实拉系话，唔好话素质，个素质好啲嘅女仔。 系 咁我坐低，咁啊等啦，咁啊嗌，梗系嗌支红酒，梗系唔使讲红酒，梗系。 我想多两罐出起睇。几条仔啊咁样？ 连埋我好似六条。 六条仔。 哇，有冇黐线？ 咁你先射到四条女？ 唔系，开头我同另外一个网友啫 ，Alan 咁样，咁样去睇，开头两个啫，咁啊系。及女啊，及到嗰条女，我哋坐低就嗌红酒啦，喺一时间啊嗌咗两罐，七喜咁样嗌定先啦，最低消费要嗌两支系啊，咁嗌两支红酒，嗌咗四罐七喜，咁啊饮住先，咁啊及隔篱嗰四条女啦，嗰四条女眼系冇动作喎，仲喺度，即系佢台系空嘅，等多两等，扑街走喎，嗰四条女，咁哎呀大捻，咁真系。唉、哎，好彩我 call 咗啲女上嚟嘅咁样，咁啊跟住啊好彩我咁啊跟住阿卡奴啊 man 啊阿文啦、啊，咁啊全部都嚟晒啦咁样，咁啊冇女噶嘛，咁我嗰个深圳 friend 嗰条女又嚟咗啦，相貌端好噶所以即刻我有个话 dab 捻张糖啊，想 dab 佢话声 已经流晒口水啦， 流晒口水啦，咁成晚咧嗰、那个 Alan 啊。A 字头嗰个网友咧，就成日介我个 friend 咯，出边咁多 friend 唔介我个 friend， 其实我有啲女仔带出嚟玩咧，你介佢冇所谓嘅，但有个问题咧系冇 friend 做嘅， 因为咧，我啲女咧系知道我系咩人嚟嘅，佢系唔会俾佢嘅男朋友咧，佢嘅老公咧黐埋我度嘅，话俾你听。 系， 即系以后咧，其实咧，即系佢沟得成又好，沟唔成都好咧，我哋见面机会都会少啊。 即系好清楚你为人嘅， 好清楚我为人啊！我个个女性朋友咧，深圳嗰啲都嗌我一样嘅贱男嘅，佢哋知道我，知道晒我啊！我中意温丽啊，中意沟女啊，中意搞养饭盒啊，我中意有钱我包埋二奶。一定系噶，我冇老婆唔系二奶，一奶啦嗰啲啊，有钱我包埋一奶添啊，大佬，即系我中意飞机场又会去，我黄贝岭又会去，我向西村都会去噶嘛，我开大开晒，我乜嘢都有，咁啊整中转南喺 好滥啦， 食得好滥啊，唔可以叫滥，滥唔尊重，我企而家纠正，而家 好杂， 而家系啦，好杂， 系， 我系只羊未搞过嘅啫，我先话斋，我羊未搞过嘅啫，我乜都搞噶啦，或者 都未搞过， 咩蟹我都未搞过， 吓 ，OK 得吓。咁啊，讲下女先啦，咁介女啦，即系其实我有一啲绝招嘅，我表演过俾阿卡奴睇嘅，因为之前咧我同阿卡奴都去过东门嘅一本色，我就表演咗我点样沟女嘅，即系我沟女啲方法咧，即系话我喺够姜度咧，譬如两条女隔篱一条仔，咁另外有一条女咧，好孤独咁，通常都系啊，我真系够姜走去介佢哋嘅，嗱呢啲系好招式嘅，但系呢啲方法咧，你要亲自同跟住我一齐玩。咁我先会教，我喺节目底一定唔会讲嘅，即系谋生 嘅。我真系想听下， 你跟我去玩咯。 好嘅，好。 跟我节目完之后话你听咯。 啱嘅， 呢啲好简单嘅啫，好简单嘅呢个方法，好简单嘅啫。亦都 唔睇下你系咩方法， 亦都唔会面懵，即系你默默行个好面懵啊。咁我用咗我啲方法啊嘛，有两玩玩下，跟住场跟住多人啦，越夜越多人啦。咁周围都系女，即系有啲坐六个啊，有啲坐两个啊，有啲坐四个啦咁样。咁咁啱今日我哋台隔篱咧就有四条女，咁样通常咧即系唔理好手，最紧要走手啊嘛。咁我咪走手咯。咁啊，沟咗有两条女去洗手间，咁嘘一声咧，即系我用咗啲方法噶，用咗个招噶啦。跟住转头我就行咗过去， 就即刻得位啦， 就即刻同佢猜妹。 系 嗱，咁啊有个网友好有好叻嘅 C 字头嗰个网友，哇如鬼影一样啊！ 即刻攝埋嚟，攝石人， 攝石人，即刻就插落。喂，呢、這个其实佢又好有资格做我呢个贱男接班人嘅，即系我，因为佢后生啊嘛，我退休咧就佢坐我呢个位啊，或者 唔使你退休，下礼拜就捉佢上啦。 佢上咗嚟噶啦，或者上次嗰集咧，佢又 我知边个啦，得啦， 系咁啊，即刻攝个叻，即系后生仔面皮厚咧，就佢够胆啊嘛，咁啊， 即系拍住阿啤你玩嗰、那个， 系啦、 记得记得。 咁啊，跟住我哋两个猜两个咯，咁样啊，饮我红酒啊，饮我哋嗰啲啦，饮佢哋嗰啲唔会噶嘛，系咪？饮我哋啲玩，我玩到差唔多，我扮醉啊，玩不想啊，佢哋呢顶顶啊，咁啊，我咪选阿啤你过嚟咯，阿啤你过嚟玩，我唔玩啦，咁样我投啦，咁样佢哋喺度好兴奋咁猜骰盅啦，咁啊跟住嗰两条，跟住佢系四条女啊嘛，有两条回巢唔夠位就坐密啲啦。咁空咗一有兩條都冇人理㗎嘛。卡奴個重要性啊。嘩即刻卡奴都係一個真係幾撚醒嘅人嚟啊，或者你唔好同佢單主接卡。 我真係從來冇當過佢係豬抌。 嘩佢係茶瓜。 佢條友仔呢係扮豬食老虎嗰隻嚟㗎。 真係我哋唔到啊， 高手 到陣啊，你呃我唔到啊卡奴。 佢有個唔知係咪必殺技。問親佢乜嘢呢，佢唔系好掂嘅， 系啊，好捻渣啊， 玩啊，唔系好掂。 佢系打麻雀差啲， 佢唔认屎认屁嘅，但系识都系唔识嘅。 佢打麻雀系差啲啊，我听听啊，呢样我本身嚟讲系，即系咁卡奴嘅重要性就发生啦。 总之系高手啦， 高手啦。咁三条仔就两四条女咁样喺度差阿妹咯，咁 OK 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咁我哇有一个网友沟我个 friend 啊嘛，咁我个已经喺度死磨烂磨咧，磨色中啦，喺融融细雨啦，我见到。眼冤啊！即系算冇紧要，因为你沟我啲 friend 迟早冇 friend 做嘅啫，我哋系咪先？咁啊 OK 啦。咁啊，另外有一个咧，阿 man 咧，我带咗个妹过嚟，个妹 哎呀妹 啊，咁啊，唔好意思啦，你沟得你啊，你有女啊，你有妹喺度咁，你陪个妹啦，咁我唔理，我一支公咁啊， 即系两条友已经搞就。有人㗎啦，有嘢上㗎啦。 全部都有目標㗎啦。 有目標㗎啦。到呢個時候就全部有人 會。係 提得你啦。 係得我啦。咁我梗係發揮自然本色啦。隔離左右咁柒多女話俾你聽，我梗係逐台戒啦，係咪先。我戒咗一台。啊梗係三條女嘅。啊唔食飲酒喎。啊屌。 咁係飲柒你呀。 佢飲嗰啲唔知咩奶，唔知乜嘢嘢溝啲奶落去，唔知乜撚嘢嗰啲人。 死啊！唔記得咗。 唔好啦， 好通常係啊，成日都係咁。 嗱，總之溝奶嗰啲真係唔好埋嚟啦。佢話唔肯走咁算啦，咁嗲兩句咁樣。我即刻幾面懵啊！話聲你聽，因為我又用嗰招，嗰招咧喺啲唔飲酒嘅女仔身上咧，我發揮唔到嘅。 係 啊，嗰招係佢用嗰個招，哎，咁啊面懵，真係面懵啊！ 都唔怕，大把 大把， 系咯， 又喺隔篱嗰识，可能好似有唔知五条啊定六条，我唔记得咗，咪倾下偈咯。咁啊，其实因为佢几捻衰啊，因为我有班 friend 喺度沟紧隔篱台噶嘛，咁我又戒紧隔篱台，咁啊，记得佢，因为我真系好花心个人，真系，我同你倾下偈啊，咁啊，我又系用嗰招，我 OK 啦，啊，咁啊饮酒咪倾下偈，叉下妹咯，咁啊，因为我都醒嘅，咁我玩下。咦，只細色唔對，咁我咪走返去，即係嗰邊女多，我請唔起㗎嘛，大佬係咪先？即係打盤仔啫，我請曬全，唔通請請 敲鐘啊？ 敲鐘咩？唔通我請曬成間牆咩？嗱，我冇咁多錢，我唔係豪哥啊嘛，我唔係 Harry 啊嘛，Harry 就成間牆可以請曬啫。 呢個又另一個 奇人， 豪哥啊， 豪哥有錢到你唔信 嘅話，所以我話你個網站好多奇人咯，就係 話。我真係唔明， 又係唔使做嘅。 不過最窮係我咯，所以咧，咁我咧。歸心似箭，歸翻嗰邊啦。咁啊，佢哋四個女仔，有一個應該係大家姐嚟嘅。咁啊，傾下偈啊嘛。你知啦，即係我幾出眾啊嘛，講溝女呢樣嘢，即係周圍走咁樣。咁啊，佢嗰兩問我隔離台識唔識嘅？話識，佢成日嚟噶嘛，我成日見到佢啊，同佢飲咗好多次酒啦咁樣。我梗係話識啦，其實識條毛咩？唔通嗰條女會仔嗰張台問佢識唔識我咩？咁啊唔會噶嘛。咁啊識，朋友嚟嘅，成日都係大家熟客嚟嘅咁樣。咁跟住嗰個女仔話：你是不是他們的老大？ 嚇， 即係話我係咪佢哋嘅老大？ 係。 咁跟住你網友就唔識做啦。佢話係啊係啊係啊。哇，唔係不是。我是他们的老师啊，我是他们的老师 好 厉 害 啊， 这 个。喂，嗱，我现在我郑重宣布啊，以后唔好嗌我 CEO， 我已经唔做啦。 又唔做， 我要做老师。 要做老师啊。 系，我要做老师。以后问真我牛老师或者刁战老师都得啊，咩老师嗌我老师啊，咁样咁啊，孙老师，我识他们 做校长嗰个做老师喎。 唔係，咁校長唔係點教人㗎嘛，校長教返老師㗎嘛，我教返學生㗎嘛，係咪先咁樣。好啦，呢個我以後都唔該牛老師得啦，牛書咁樣。咁樣傾下偈啦。咁樣有個方法點樣去攞 content 呢，因為咁樣啦，班靚仔唔識㗎嘛，係咪先。 嘩，呢個好容易 啊。阿卡奴識㗎啦。卡奴去個廁所已經攞咗電話啦，即係抄牌。 唔難嘅呢個 真。唔難。细路仔唔识啊嘛，细路仔唔识世界啊嘛，啤你呢啲真得，大佬真系喺下边够清嘅啫，个脑未够清啊，即系。 唔系，仲要先决条件，仲要敢开声先啦。 系啦， 即系如果你真系唔敢咧，咁就乜嘢都唔使 做。我成两两，我走过嚟私语，喂，我咁样攞电话，见佢哋冇乜行动。 唔系，同埋即系 我另外一招宝贝我24小时带住部相机啊嘛，呢招有发挥效用啊！ 呢啲又系啊， 即刻就同佢影下相先，系啦。咁我同个大家姐又影下相咁样，跟住我就话同佢哋讲下次落嚟俾翻相佢，咁借啲耳， 同埋即系攞咗电话咯。讲开攞电话咧，即系俾佢牵示大家咯。即系如果要少上大陆嗰啲咧，就有阵时觉得譬如你喺香港玩开就话，哇攞电话界女攞电话。即係好難度高喎，即係你知港女係 protective 好多㗎嘛。咁但係即係喺大陸係你完全唔使驚㗎，即係攞電話呢樣嘢好普遍㗎，男男女女都係㗎。咁所以就呢個係我俾大家嘅一個 tips 啦。 但係呢講真啦，你咁驚唔緊要㗎，用我呢一招你知我就教㗎啦。影相，而家手机又有相，又有影相功能，唔好话手机啦吓，我真系带部相机去影，咁要晒相噶嘛，系咪先？咪借啲耳，咪下次我攞个电话，下次系呢次系铺一条路，下次再出嚟玩。 哇，呢啲好老土噶咯，中用噶你而家， 巧唔怕旧 吓， 最紧要瘦 吓， 咪瘦晒咯。 唔系，我净系想讲，即系用到呢一招，其实已经有啲。即係有啲渣㗎啦，即係其實都唔使用過咁樣。 即係其實我 係啊，唔係即係我同你啊。 首先我哋影返啲相先，睇返啲網友話聽嗱，你哋溝到女啊，啲女係你知啦，可能飲乜酒呢，睇樣唔同㗎嘛，係咪先？咁樣嗰四條女有兩條女真係好撚得㗎。 有一条女仲好捻得阿卡奴咪攞电话，死捻线啊！卡奴又死死都话唔系噶，我帮我有谋谋福利，又抄牌 咩？ 就 系咁样噶嘛！ 屌你老母，我唔好做呢啲咁嘢啦，大佬，即系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系咪先？我都咁讲啦，我攞咗电话话 都话佢系高手， 我帮兄弟谋福利啊！有得食有得食，我唔食我就最大恶极啦，咁样 交手嚟噶， 抄抄电话。跟住就冇嘢啦，咁样跟住就去咗，即係冇下文嘅。下文呢就留返听晚啦，即係听晚呢我约咗，即係佢哋约咗啲女出嚟，咁样攞返啲相。 係啦，你哋因为成日都讲㗎啦，呢个模式嚟㗎嘛，介女第一次多数冇下文。 係啦，咁样我就想话你听，长安团呢唔係呢个礼拜举行，所以呢唔使使驚，仲有机会嘅，报名啦。记住， 实请多唔多人？而家系多人报个名嘅。 都多人嘅啦。 Okay, okay. 如果当然我会揾翻啲上次嗰啲长老嗰啲吓去唔去啦。咁如果理论上呢次会多过上次嘅， 系，但系即系私底下讲啊，私底下你同我倾啊，啲话翻俾我听几多人咯。 O K， 因为你知 咁理论上都系上次嗰间房差唔多啦，上次嗰间房咁样系啦。咁跟住跟住下文梗系冇啦。咁啊跟住点讲咧？ 唔系补充少少先。 好。 边个有兴趣嘅？真系再讲多次，即系 PM 阿牛哥留电话，跟住我哋会话翻俾你听出发日期。 系啦 ，OK， 唔会喺呢度讲嘅。 仲有一样嘢就系、你想问阿梅力嘅资料咧，你问阿杰斯冇用嘅，阿杰斯系唔会复你哋嘅。OK， 吓吓，咁样其实我 有人问过咩？ 有啊，喺住想问女长安资料啊。 啊，系啊，即系嗰个真系要打一答。我见过，因为好几次咧，有人问啊，即系嗱，再讲多次。喺黄冈点样上先，好嘛？即系因为， 喂，咪先 ，OK， 你讲先。 转头我即系时间有限啊，精力时间无限，精力有限嘅啫。 好， 系银包有限嘅啫。 系 咁啊，沟咗啲女，我哋打算咧系听日咧就约佢哋出嚟再玩嘅。 OK， 听日仲有一个介女团嘅。 OK， 讲真啦，而家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就已经完咗啦。 哦，啱啊，系啦，系啦， 都有啲网友报咗名噶啦。咁样佢你嚟唔嚟咧？我唔赞成咁多人，因为呢次咧。是那个我那个深圳女性朋友，即是我朋友嫁了一个是生日的，是一个生日会来的，咁顺便啊呢头我同你庆祝，咁转头呢就扣隔离台啲女嘅啫。 咁我諗你应该唔使预卡路啦听日。 唔知㗎佢可能真係可能今日精尽人亡啦，可能精尽人亡啦， 咁应该。 咁我唔理啦，咁样过程系咁啦，所以深圳界女呢即系我哋系我有啲计 啊，几好玩其实真系玩。 喂，回复青春嗰个好嘢啊嘛，即系 记住，即系我就好简单嘅，我就我从来都唔 mind 有冇下文嘅，我系最紧要咧，即系嗰晚成个过程好玩咧，咁就得。 嗰晚好玩， 系。 但系如果你系有下文咧，其实我有啲场咧系有下文啲嘅， 嗯。 例如我听日去嗰个场咧。嗰間巴呢就出名係 rap 場嚟嘅，咁好多 rap 妹。 呢個對我嚟講冇乜所謂。 咁嗰啲呢就有啲下文，但係嗰啲靚妹唔啱我同你㗎，話聲聽我哋係本色㗎咋。我主要溝溝啲即係廿零三十歲咁樣。 係呀，我信你嘅，即係你話唔啱就唔啱㗎啦。係 我你要靚妹都有啊，本色點會冇 嘅。冇 嘅。係咪先？ 你好清楚，我好清楚你 嘅。但係聽日去嗰個場呢就靚妹場嚟 嘅。 咁啲靚妹場呢就容易one night stand 啲嘅。咁或者你one night stand 之後俾唔俾錢就你嘅事啦。咁我建議點都俾翻啲車費啦咁樣。咁樣跟我玩呢永遠就數㗎 ,ok? 臨尾講講長安啦。 係啦。 打一答啦，好快嘅啫。 好。 咁就即係因為成日仲有人問啦，咁其實好簡單，因為佢而家改過少少嘅，咁呢就而家就冇咗個 22A 嗰個 counter， 係啦， 以前喺 22A 個 counter， 咁而家就因為過年農曆年嘅時候已經嗰個 我哋講下個 22A 以前嘅 counter 喺邊度啊？ 就係、是、你出咗集之後轉咗嘅 餐廳， 近住茶餐廳， 近茶餐廳， 咁 OK，forget it，OK， 而家呢就係、是、你一出咗集 上條 直行到尾，咁、然之後咧就落樓梯落下邊，你會見到一個咧。停車場嗰、那個停車場嘅就嗰、那個停車場叫社會 停車場。 咁而家咧， 唔係我一混淆啊。其實咧，停車場算啦，因為羅湖都有個社會停車場。OK。 哦 ，OK 啦 ，OK 啦，唔係咁，但係佢都係咁。 嗰個叫黃岡社會停車場啦，我諗講啦。 唔難揾嘅，因為得一個停車場啫。咁然之後跟住咧，你一落到去咧，就你就行多幾步路咧，就經過咗個公廁之後咧，行多幾步路咧，你就見到咧有碌好大嘅太陽車 插喺度。 咁嗰度咧就係去。就係、是、你就會搵到長安車㗎喇、就一樣都係50蚊。咁、其實呢就 嗰度唔係就係搭長安車㗎，你去呢個深圳上沙 上沙 呢、就都喺嗰度搭㗎，好似十蚊雞咁樣之類㗎。咁、所以就喺你就係咁簡單㗎咋。咁、所以希望幫到大家。 咁魅力嘅方向呢點去呢讲唔讲咧？ 魅力方向咩、 有人问啦！有人问啦！ 哦，呢、這个我帮唔到你。嗱，我讲个笑话俾你听啦、我星期一咧就有个厂嘅老板啦，佢喺第二个地方嘅。咁佢唔喺长安，咁佢成日话：，哇，成日你哋都话唔系佢话成日都话唔好玩，咁啊跟佢话就嗰晚就来玩啦。咁佢揸下车嚟，跟住然之后咧，我上咗佢架车，跟住我哋就去魅力啦。跟住我话俾你听，我系唔识 大路。 到最後呢我是接咗架的士 跟的士 跟住的士。咁佢話你有冇搞錯啊，你話一個禮拜幾萬，我係啊，我坐的士跟住我係東方魅力就會遮我去㗎啦嘛。我就係啲咁嘅。 咁啦，我教你網友啦。 我都教唔到你。 如果你要去魅力呢新手牌咪得囉。 係囉。 係囉。去到長安 你上到的士呢你嗌東方魅力呢就會去到。咁佢其實係比較偏遠啲㗎即係魅力呢唔近市中心唔近咩㗎。咁、通常如果你遊返即係喺長安 popular 幾個地方啦、即係譬如明珠廣場啊 強記啊 或者強記啊或者金三角啊嗰啲地方去東方魅力呢大約嘅車費$35到。跟住然之後呢車程大約係10到15分鐘到啦。 係啦咁上下啦。 係啦。咁呢、這個就係我可以俾到你哋嘅資料。 咁如果呢今日唔使 PM 真係問啦傑斯係唔會答你。 係 啦、如果要聽你聽呢集你都冇 miss 咗呢集咩就唔好意思啦。OK? 係。 好啦。咁我哋第二節完啫聽下第三節㗎 係。 係啦。 今日加時。 加時。咁第三節呢就小弟又唔會出現嘅。點解呢聽第三節啦。OK, 係咁。 OK。